乐，这是来自于 Sash Hook 带给我们的 My Emotion， 我的感动，来自于英国的一位非常知名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大师。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放送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第一小时内容吧。有一种美叫做 Chill Out， 而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风格，我们会用一首一首的音乐为你带来这样的一种沉浸的听感。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能够在白天到中午到夜间的一种这种听觉的转换和一种精神层次的欣赏以及放松的状态。那当然了，那也希望各位听友们来通过我们的音乐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周末的自在心情。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下段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各位朋友们通过这样一段音乐去调一杯鸡尾酒。在这样的一个 lounge 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身处于一个什么环境里边。 Cocktail 来自于 Five Seasons， 有一种美叫 Chill Out。 鸡尾酒当中是有音乐的层次的。Cocktail 来自于 Five Seasons，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的获取方式。那今天其实我们应该跟各位听友们再来分享一种好心情，总会有阳光的天气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心情的天气，所以 Sunny Day 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 Chill Out 风格音乐的制作人 Brian Melton 带给我们的好心情的音乐，让我们在阳光下舒舒服服的体验一下这个周末吧。无论是在中午的时间还是在夜里，我们都可以用阳光以及心中的阳光打动自己。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自于 Danny Stoops 带给我们的 Orange。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第一小时我们都是一些个跟 Chill Out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有关的音乐，可以让我们搭配音乐本身，让我们把精神放松，营造一种相当舒缓释放的情境。当然也可能会有些音乐当中带来一点点的淡淡的甚至是哀伤的人声吟唱，让我们能够得到另外的一种悠然的感受。这就是 Chill Out的音乐风格，大部分都会是以一种相对安静的舒缓的节奏为主，而且含有强烈的环境音乐的元素。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听到一种飘渺和虚幻。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沉浸自己。 The Charlie Knows Michael E Project 带给我们的 Elsie。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nk you.

这就是那个可以深情演唱洋葱的歌王，也可以驾驭抖音神曲的杨宗纬。5月5号，杨宗纬将在成都举办演唱会，特别嘉宾黄龄也将如约莅临。再来关注刚在台北举行演唱会的林宥嘉，巡回2年的 The Great Yoga 世界演唱会共计31场，28号于高雄巨蛋完成。他一共演唱了41首歌曲，换了3套衣服。演唱会的尾声进行到 Uncle 桥段，他献唱给家人的歌曲《推动摇篮的手》，还特别献唱丁文琪当年歌曲《不说》，拿着吉他自弹自唱，丁文琪也坐在台下欣赏他的深情演出。同样要开演唱会的还有黄子韬，2018巡回演唱会本月底在上海开唱。本次演唱会除了引入先进的舞美技术、黑科技之外，还采用了2级舞台，打破传统演唱会的中规中矩。另外，在调光难度极大的情况下，首次采用了浅灰色台面，只为与演唱会的主题风格更加呼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而今天我们第一小时的内容都是这些跟我们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非常匹配的一些内容。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作品呢，就是来自于Electronics 带给我们的 Moonlight 月光。那其实月光闪耀之下，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脚步，看见自己的身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沉浸在梦境当中。而下面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 Shine 带给我们的 Ocean Dreams 海洋的梦。在海面上，你可以透过月光沉浸在梦里边吗？如果没有的话，闭上双眼做一次梦吧。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过耳边像这样的一种飘渺虚幻的电子音效，加上 Chill Out 它本质当中给到我们的一种天生而来的这种轻松的惬意的聆听质感，能够让我们进入一个无边无际的想象空间。所以说像这样的音乐 Chill Out，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另外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做沙发音乐，能够让我们更加获得一种悠然自在的听音感受。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用 Ambient Lounge 等等这样的风格去跟 Chill Out 进行对比，其实都差不太多。不过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还要跟您去分享最后的一首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来自于 Subtlewave 带给我们的 Karma， 以及来自于 Polished Crown 带给我们的 Rosebud， 希望各位来喜欢。而稍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要跟您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潮流热门单曲只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长，常小航。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获得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发给我们，5月13号中午12点。

like lightning striking the ground. Tell me that you shook up like I am. Tell me how you feel, I need an answer. 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刚好耳边我们的第二小时的开场歌呢，来自于这是1996年出生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的一位歌手，叫做 Alex Anono 带给我们的作品呢，这样一首歌呢非常的能够听到真假声难辨啊，它就是来自于Trinidad Cardona 带给我们的一首 Let's Feel Like Falling。 那像这样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听到它真的是收放自如的一种微妙的嗓音。它其实最早呢是在 YouTube 当中的一个音乐博主，然后走上正式的歌手道路其实这道路并不特别，在今天来看一点都不特别，但是能够像他一样啊，有这种出挑的自我辨识度却并不算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了。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呢内心一直坚持着一种平稳的自主的追梦路线。从他14岁开始追求这个音乐生涯之后呢，无论是要强化自己的音乐技术啊、专业能力啊，还是要融入一些相关的刻画专属自我的一种理念态度，都是能够发现他自己对自己始终是满满的诉求，还有满满的真诚。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欧美热门单曲的单元，第二首的单曲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位歌手，非常年轻的歌手当然了，这也是在2016年他曾经推出过自己的第一张个人这个单曲的 Waves 的这样的一位 Dean Lewis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re is a swirling storm, and I'm caught up in the middle of it all. And it takes control of the person that I thought I was, the boy I used to know. There is a light in the dark, and I feel its warmth in my hand. watches our young hearts fade into the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Fires are dancing 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这就是来自于 Elia Benos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Someone。 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另外一首来自于 Angus featuring Julia Stone 带给我们的 Shadow。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son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台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尊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Nothing behind, there's a desert in my blood and a storm in your eyes. Am I the king of nothing at all? And you're the queen of nothing at all. Well, I remember the fight and I forget the pain. I got my hand in your pocket and my key in your chain. Am I the king of nothing at all? And you're the queen of nothing at all. Walk the Moon， 一首歌曲 One Foot 带给我们了这样的一种欧美音乐的热门体验。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在半点广告咨询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的下半时段。我是 Mr. 长长小王，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拜呀。 Taking this one step at a time. I got your back, you got mine.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

在这两首歌里，他足以把自己同市场上的通俗歌曲区别开来，洒脱自信的态度一览无遗，而以电子为主线之一的特征也相当明显。其余三首歌曲《红眼》《一分钟》《花》里面，他又能交出怎样的答案呢？我们拭目以待。学习音乐的孩子可以关注这样一部戏剧《戏剧魔法音乐会之音符环游记》，将于5月19号到6月3号在首都图书馆剧场欢乐上演。从非洲到美洲，从南极到太空，主创们将戏剧故事与音乐欣赏融为一体，希望为孩子轻松开启这扇音乐的大门，让琴童们一下子爱上音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Ghost town, always thinking out loud, how we gonna get out. I remember we dream of places that we could go, castles with a strange glow, people that we don't know. I remember we left a life that's ordinary from the start. We look for stranger things, cause that's just who we are. Find me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loudShadow underneath your window, just in case you don't know, I can see it. You cast an unfamiliar day glow, different than what I know, shining like a halo. I can feel it. We turned our back on ordinary from the start. We look for stranger things, cause that's just who we are. Find me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loud. Show me. Someday. 13:37，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咯，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这样的一首歌了，一听它的背景音乐就知道来自于 Kygo 他的作品了。那当然了，这样的人声的部分来自于 One Republic Stranger Things。 那么继续来关注我们另外一首特别能够激荡心灵的歌曲，而是因为我觉得下面的时间，下面一首歌曲我特别希望各位听友们可以把音量再开大一些，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可以稍微的用心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尤其是它的副歌的部分，我觉得听过一遍之后就可以来去跟唱了。来，让我们欢迎一下 Bruce 带给我们的 Full Blown Da Lov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Watching the world take on a new phone Love 来自于 Bruce。 如果想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歌曲列表，你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四位数字0429，可以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了。每一首的顺序都是按照我们的直播顺序列好的，希望各位来马上关注咯，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429 New Rules by Dua Lipa。 One

a way to make me stay. 在春天应该听点什么样的音乐呢？在电子音乐方面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整合的方式呢？今天我们用 Lane 8这样的一位 DJ 组合给到我们相关的答案，来自他的作品 Samsung Radio Spring 2018的一个全新的混音带为您送出。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欢迎各位。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我们耳边的第一首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Lane 8 featuring Police， 带给我们的 No Captain。 是谁成为了 Captain 呢？我觉得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 Captain 的一个梦想啊，都希望能够当一个船长，能够掌握自己这样的一艘人生大船去起航，用电子音乐给到自己的一种更加强大的动力，起航吧。 This never happened. So come up next， 一起来关注另外一首的内容，来自于 Kidnap 带给我们的 After All， 来自于 Bird That Fly Remix Edition Spring 2018 Mixtape by Lane 8。 to it. I want this to be my life. 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刚刚我们有经过了 drum and bass, dubstep, 还有 house, deep house, electronic 等等的音乐形式的一种变换。其实呢，电子音乐总会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融合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样的一种 Spring 2018的一个电子音乐的混音带称之为叫做 Fusion Mixtape, 一种融合的混音内容。所以说呢，不得不提到这样的一位 DJ 制作人 Lane 8带给我们的作品，其实真的能够让我们听到很多的不一样，跟以往我们的单一属性的电子音乐的播放和欣赏是不太一样的感觉。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放送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咯。

过敏人群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中度霾，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这一时段为大家介绍出游资讯。每年的劳动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天安门广场都是花团锦簇。今年五一花卉布置运用非洲凤仙、四季海棠、一串红等10多种花卉，对广场东西两侧各9个花球和6根火纹花柱以及北四坛的花卉进行了全面更换。其中最新引进的无性鼠尾草品种塞利范首次运用到了五一百花中。这个新品种花序粗壮，花色艳丽，开花早，生产周期短，但观赏期长，非常适宜春季景观布置。再来关注去年7月，本市首次开通以当当车为运营载体的夜景观光游东线和西线。今天，公交集团继续推出一条以仿英式豪华双层大巴为载体的夜景观光游北线。这条线路全程总长29公里，共设2站。车辆将从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前门发车站出发，抵达第一站世贸天街，游览30分钟后前往终点站水立方。游客可自行参观水立方夜景，票价50，每天19点定点在前门发车。最后来关注第17届中国园林茶文化节，五一期间在8大处公园举办，活动将再现封茶大典，举办黑茶斗茶大会等等。市民现场可以体验白两茶的制作工艺，感受来自湖南安化独特的黑茶文化。下面为大家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 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纳，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Thank you.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的音乐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这一连4个小时的直播，你还喜欢吗？当然，我们也会有一次重播的时间，就是在凌晨的2点到4点，也希望可以用这样的电子音乐去伴随一下各位朋友们在午夜的一些听感。如果你是在晚上睡不着觉的话，或者在从 club 回家路上，也依然可以用这样的一种音乐去伴随自己，特别的开心哈。OK，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那这时候我们能够听到了一种午夜的音乐质感，那是因为这样的音乐当中带有浓浓的混响，而这样的一种混响可以激发出我们脑海当中的回响，回响生命的味道，回响我们每一天是怎么去经过的，回响自己身边的那个人对自己如何是好的。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从点点滴滴开始，从小事来听起，来自于 Lane A 带给我们的 Little by Little This Never Happened。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ead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首能够带着海浪味道的歌曲来到我们耳边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第四小时的节奏驾到哦，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迎着这样的海风，听着海浪声，然后伴着这样的音乐，特别能够让我们去舒缓一下。因为呢，今天我们用这样的电子音乐的流行的混合的一个混音带，带着我们可以来到了美国的加州，去感受一下加州的海岸啊。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其实特别适合去扬帆出海，当然也可以呢，穿着一个沙滩裤，穿着一个跨栏背心，在海岸上面，在沙滩上面去肆意的奔跑一段。当然也有很多人去看车展，也有很多人去看草莓音乐节。当然了，在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无论你在干些什么，只要你在听着我们的音乐，希望可以把音量加完稍微大一点点，去让自己的整个的心态都沉浸在这样的一种海浪的音乐声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My heart is yours， 我的心是你的，你的心是不是我的呢？反正此时此刻，不管心是不是我的，耳朵应该是我的哈。想要了解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音乐内容，包括歌曲列表，还有相关的音乐旅行的相关计划，请您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查询歌曲列表，探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吧，有惊喜哦。That's what I hear when you're by my side. Yeah, that's what I hear when you're by my side. But when you're gone, the music goes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I lose my rhythm,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So hear me out before you say the night is over. I want you to know, oh, that we gotta carry on. So don't let this be our final song. 还有沙滩总会能够这样就是汇集在了一起，就在我们眼前浮现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和谐的画面。我们也看到身旁会有可能出现棕榈树、椰树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拿着冲浪板的人们冲向海面当中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回复歌单查询歌曲列表咯。 Wow.

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听到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加愿意去奔跑起来，对不对？如果你在看车展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应该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如果你能够在开车的话，我觉得可以把音量稍微调大一些，来关注一下你自己的行车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加速度啊。OK， 来继续关注我们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的音乐内容，来自于我们精选的一些在各种各样的时装店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走秀的音乐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想要查歌单没问题，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或者可以直接回复0429看看本周我们都放了什么歌吧。 On my tongue, trouble's yet to come. One sip, bad for me. One hit, bad for me. One kiss, bad for me. But I give in so easily. And no thank you is how it should have gone. I should stay strong.They call me after dark. I don't want no part. My habits, they hold me like a grudge. I promise I won't budge. One sip, bad for me. One hit, bad for me. One kiss, bad for me. But I give in so easily. And no thank you is how it should have gone. I should stay strong.